好啦，又是星期三完就到星期四啦，大家不要以为呢就咁快一个礼拜，其实唔系嘅啫，啱啱星期三见完，而家星期四呢就又系弥敦道证交所 嘅 Wack 叫啦， 湛国阳同埋今日嘅嘉宾就系呢个咖喱饭啦，范国威， 大家好， 系啦，咁就啱啱送走咗叶柳，嗱，叶柳上完嚟之后就攞咗范文一个提名啦，就 神的突破，呢个好犀利， 所以正正我哋城寨距离上市又近咗一步啦，即系喺呢个政坛里边嘅影响力越嚟越高啊， 系 计嗱，坦白讲，我就可以同大家讲啦，如果你哋系薯粉咧，今日就饮多杯落啦，我估计啦，嗱，据呢个准确消息透露咧。这个曾俊华应该拿到150个提名。 嗯。 今日应该拿够150个提名。 今日、啊、这个是预期啦，我相信没理由炸到150都拿不到。 那他为什么不公布住，我估都是希望尽量拿多些建制的提名。咁、 嗯、 就唔好睇落去呢，好似淨係得泛民嘅提名。 即係太过侧重某一个派别咁样。 係啦。 即係光谱阔啲。 光谱阔啲之余同埋睇落去有机会赢。咁、 嗯、 你西瓜威大边呢，咁啲走票即係吸咗下。超人嗰啲叫做投硬票啊， 投硬票啊， 投硬票， 投硬。 我同大家讲，投硬票系冇人知嘅。 我本来两日前听到个风就话，本来薯片系今日即系去公布攞够提名嘅，不过可能好似有你呢个考虑，就要推迟少少。 咁就据闻啊，另外我喺呢、這个林郑嘅竞选办嘅线报回报咧，就系、是、佢准备就压提早呢个公布呢个政纲。 嗯， 喺提名结束期之前。公布政纲三月一号 应该嘅 个原因就因为受到太大嘅批评、哦、就系话即系嗰个傲慢啊，你政纲都未睇过就以为提名，所以佢而家去到400就停咗喺度。 嗯嗯， 咁再加上有啊伟大嘅国家领导人董建华帮佢吹风啦， 嗯嗯， 就话唔提唔会任命啊胡苏啦。咁、嗯、呢个我谂直接令到胡苏今日成功入闸嘅。 哦， 因为有。我不知道董建华其实是帮林郑还是帮胡苏助选的。 啊、你这是逆向思维。 我甚至怀疑。 很有趣、啊。 是因为 这个提法。 胡苏就感谢过董建华、嗯、就是帮他任命他做海关关长的嘛。就是第一个重要职务。我怀疑会不会其实暗砍就是他买两飞，一手买车路士，一手买曼联。那两个跑出都中可能。咁就呢个董建华助攻咧，咁就令到胡苏嘅提名票就急升。 哦、 你睇到泛民 IT 啊、会计啊，全部都尽量提名佢啦。 我以为董建华帮多咗，帮咗过龙讲大咗，咁样反而有个反效果添。系 嗱，呢个建制派咧，我经常有一个比喻嘅。我谂你同我差唔多个年代啦，都系、 嗯。 我哋都有个睇过一个日本嘅特摄嘅，即系。不是卡通片嚟嘅，特攝片啊，即係呢個小路寶啊。 小路寶有 真人版嘅， 真人 小兵女係真人版， 唔係小路寶係真人， 係真人版。鋼鐵老師都係真人版， 冇卡通嘅小路寶。 小兵女係著條襪褲喺度走嚟走去噶嘛。咁咧就小路寶咧，你記唔記得佢永遠都係衰收尾？ 嗯嗯嗯。 鋼鐵老師第一俾零分啦，跟住就會行行下，小路寶自己會出煙，跟住爆炸噶嘛。 Malfunction 係啦。咁咧，我覺得呢個建制派裏邊，董建華咧其實就係建制派裏邊嘅小路寶嚟嘅。即系佢做亲啲嘢咧，都系会咧行下自己会爆炸嘅。咁你明明咧，你 系 想帮林郑，但系结果个直接效果咧，而家咧佢嗰个喺团结香港基金会嗰番讲话咧，系、 嗯、 直接令到咧啊胡苏嘅提名票系急升嘅。其实， 嗯， 咁就嗱，我哋今日咧，我哋就唔系讲呢个特首选举嘅，因为琴日啊叶柳上咗嚟之后咧，我哋唞一唞啦、嗯，因为已经提名期，我估大局已定啦，而家剩翻就系、是、嗱长毛唔使理噶啦，我觉得应该。咁就而家就好多人驚長毛戒咗胡蘇啦，咁、 嗯、 我覺得唔會發生。咁就胡官而家剩翻個懸念嘅，胡官夠唔夠飛咧？咁我覺得泛民就唔應該提名胡官嘅。我覺得隻抽隻咧入到去，林鄭同薯片温暖温咧就最好嘅，因為你個民意調查就好清晰嘅出嚟。咁中央究竟最終係咪逆香港民意？委任一个低民望甚至比这个胡苏民望抛离很远的 Carrie Lam 做特首呢，那就没得比了嘛、 嗯嗯。你说两个入閘是你主观愿望，现实未必是这样。那我也很想听下范国威意见，尽管我们今天不是主力的讲的。喂，即是你觉得即是现在那个特首选战、 泛民的策略应该是怎样 的、我的讲法呢，我毕竟是政治人，从这个即是现在香港主要的政治矛盾、特别在特首选举里面，应该是要阻止这个 CY2.0 上场的话呢、我都会认同呢，即是最有能力是跟他竞逐的呢，应该是曾俊华。如果从这个大局的话呢，我会觉得呢、去到最终呢，这个即是两权伤害取其轻的这个这样的投票策略，不是只是提名啊、是投票策略呢，应该就是即是 326 all in。 是啦，应该是比曾俊华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从民主运动的角度去看，从这个即是继续是这样跟次，即是继续在今次这个特首选举里面让泛民的支持者，特别是部分现在可能是行得好前自决派又好，又或者好像长毛社民 乜乜仲有 人民力量代表嘅，即系较为 一阵间我哋可以激进 嘅一翼咧，嗰度咧就即系都可以考虑咧，泛民咧系让长毛系去有足够嘅提名入闸，不过咧系要有个共识。即是有个互相的共识呢，就是入了闸呢，他只是在个论坛，即是选举论坛那里呢，是去即是去逼使，即是在那个辩论上面呢，是更加多回应香港人，特别是即是民主派支持者的一些的诉求。咁但是投票呢，大家要知道啦，投票就不是投给长毛的，就不会因为这样呢是令到呢，即是这个阻止 CY2.0 的林郑月娥呢去到最终呢是即是可以当选特首。 上一届呢就即是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三个辩论啦，你都记得嗰张。 对，我记得啦，何俊仁就应该攞到几十票嘅啫，去到最终。 大番薯就攞几十票啦。咁问题就成个两场嘅辩论里面呢，其实何俊仁都似系一个即系 odd man。 边缘化咗。 是啦，边缘化咗，因为大热两个相争嘅其实系堂堂即系狼蛛之争嘛。咁所以呢就何俊仁就变咗一个足球评述员。就唔系落去踢波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算长毛也好，胡官也好，叶柳也好入到去呢，其实都会客观上都会被边缘化的，因为他们没机会嘛，大家觉得。所以呢我觉得倒不如就是简单清楚利落。 是。 那你民调就大家不用避了，两个究竟支持哪个。 嗯嗯。 那香港北京就直接面对香港民意。 嗯 嗯。是吧，你说好像董这么说，胡苏就一定不会任命的，那你就够胆。如果在民调出来，因为你没得避了嘛，你不可以揀长毛，不可以揀胡官嘛。 嗯嗯。 咁如果係嘅话，个民意差距係两成以上嘅，我估计呀。如果隻抽隻嘅话呢，建制派喺香港嚟讲嘅实力大约四成嘅啫。如果你淨係靠建制派嘅政府。 嗯。唔係四成半。 去到盡四成。 四成。 咁攞到温和泛民嘅呢，可以过到五成。即係大约10%。我估林郑而家攞唔到啦。 嗯。 即係话佢同胡苏嘅民意差距可以去到两成嘅，其实。六成係胡苏，四成係林郑，咁就睇你北京点样任命啦。嗱，你夹硬去强力动员一样，奶妈会赢噶。 嗯， 但系一出嚟就跛脚鸭噃咯噃。 嗯嗯嗯， 跛脚我啊。 哦，跛脚我。 系啊，一出嚟就跛脚我噶咯，跟住七一就大家上街招呼啊，习大大噶咯噃。 唔使七一添啊，我记得2012年嗰阵时，阿狼英上 一上 之后咧，跟住嗰个4月1日嘅愚人节咧，就已经几万人上街，就去西环，就去中联办门口。 我估今次读。读我都一样的，其实。即如果是的话呢，大家就会提早开波的，又是。 嗯 嗯。那就 honeymoon 都没有。那你再加上如果起用那些刘江华啊，伟大的财政司司长，据说今个礼拜就署任了特首，一世人最光荣。 阿波哥。 一个团地劏房的人可以做到特首。仲要如果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要坐两年的话呢，我想他坐四年。坐四年仲可以做特首。嘅人 署任特首， 如果可以过渡下一届，过渡下一届做财政司咧，嗱咁啊证明咧，呢、這个叫普京梅德韦杰夫嘅模式咧，就会喺香港2017年开始啦， 非常恶劣啦。 普京就系呢个689啦， 689， 梅德韦杰夫就系呢个林郑月娥啦，咁就两个共治啦。就摆返个头马度做财政司。 哦， 呢个就我估计个 scenario 嚟嘅。 呢、這个就延续个 CY2.0 嘅路线、 啊。不过你系假设咧，你而家中共以及咧香港建制派咧。即是梁振英阵营的继续用硬销去推林郑啫。 那梗是你看到 他次次都是 黄光亚、张晓明全部讲到就是说好像第一就讲到胡苏劲过李柱明啦，现在个罪行啊勾结外国势力 最大恶极 维护一国两制又不力跟住又说修改这个政纲就显示他没有立场嘛、四大罪状嘛我所知啊，现在我收到风胡苏四大罪状，第一 就是中央不信任一國兩制，第二就是勾結泛民拿泛民的選票提名票，第三就是修改政綱，第四就是有外國關係。 哦，呢、這個係西環嘅指控，西環集團嘅 喺成個建制派裏邊放出嚟，去指控唔可以提名曾俊華嘅原因，四大罪狀係啦。咁、我就諗啦，其實 你羅列罪名 喎，係啦。其實我想問一下嗱、你都同佢交過手㗎，呢條友做咗財政司都兩任嘅喎，其實，就我諗都六七年啦，上一屆到而家。喂，大佬嗰個位揸住香港咁幾萬億， 九年半做咗九年半財政司， 咁多錢。據我所知就2012年呢都三月都未選梁振英，北京就已經邀請他留任添。before 梁振英當選， 他絕對是指定。 點解北京會將個鎖匙交俾一個泛民呢？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呢個建制派西環集團，又或者係即係過去一啲保皇黨佢哋。为了政治需要去罗列罪名， 即系 个罪名系可以转嘅，个龙门系可以转，系啦，适当嘅时候就扣帽子咁样嘅。 系，所以我 当然即系因为你个背景曾经哦，佢曾经移民过去美国，喺美国嗰度留学， 又做过 彭 定康秘书， 咁咧就系啦，咁就好容易以为呢个真系拿来主义，好容易好方便地咧就会罗列咗。 我嗰日 其中一个罪名， 见到阿 Martin 啊，我同阿李柱明讲，我话而家得噶啦，你呢个汉奸嘅帽咧可以交俾曾俊华， 唔够奸啊，而家已经 系啊，你唔够奸啊， 偷机站啊， 系咪人哋几大罪？罪状大佬又不维护一国两制，又有外国势力， 系 系嘛，劲过你，你都是两大罪状，因为佢四大罪状喎。 喂，咁啊，叶柳嗰啲咪更加大罪。嗱，第一，英美佢都留学过，肯定咧就系英国特务同埋美国特务。第二，亦都系汉奸，因为住喺汉奸对面， 隔篱邻舍嚟 讲啊，佢话惊保安局，当时佢曾经担心保安局嘅文件送咗去对面，送咗去马丁 李柱明睇咗， 咁点知有冇送过咧？系咪？即系如果用阴谋论嘅逻辑， 你估呢啲咁嘅罪名有几多人信咧？还是佢哋收到指示，无论信唔信，都要即系提名或者投票咧？有几多人信咧？吓，真系 你觉唔觉得系发毛啊？范国威，去到咁样去对付啊？ 呢啲完全系文革嘅指控方式嚟噶。 系啊，求 你有一个亲戚喺外国或者系港澳，你都系有海外嘅海外 联系，就一系 CIA， 一系蒋特。 我就认为两种情况都有，一种就是他们即系惯了一种政治斗争的本能反应咧，就系都话你同外国是有势力有关。另外一种就话今次他会觉得即系真系可能有机会影响咗林郑嗰个当选嘅机会嘅话咧，而家就好重手地去即系炮轰。 既然林郑已经系笃定当选嘅咯，又话已经钦点咗咯，又话最憎中央最憎系曾俊华咯，唔系胡官，甚至唔系长毛，系最憎系曾俊华当选。咁点解大家去到咁狼，又打争又勾脚又单车链又强水又 成？你可以话要成夫心做戏做全套，但我又唔信呢、這个。 系啊， 佢未有咁，即系呢部分嘅西环势力或者系建制派未有咁好嘅演技。 即系会唔会担心就系阴沟里翻奶樽啊？即系呢个坑渠里面呢、這个奶樽倒泻咧，惊真系。 系过犹不及，其实而家好重手地去对待。 因为就系惊阿李嘉诚所讲，大家记住系靠硬票。 李嘉诚真系指导 嗰下，真系我谂即系。 影响到好多商界嘅投票取态。 我哋讲十日都唔够啊！李嘉诚出嚟讲几句，真系 点解唔归边呢？点解适当嘅时候唔走出嚟去撑吓？即系 提名林郑，仲要叫人投暗票，唔使担心。咁大家就会跟住佢走咯啲票。咁所以我谂而家去到个地步就系、是，好多人就话食花生啦，但我觉得唔系嘅。今次啲人咧对阿胡苏嘅支持咧，我觉得系同过去好唔同嘅。你睇到长毛嘅处境，你就知啦。 系。 系啊，同過去好唔同，所以我覺得如果北京夾硬嚟咧，包括用抹黑嘅手段對付曾俊華，打擊佢民望啊等等咧，呢啲咁嘅核突嘢咧，我估啊，下個禮拜會出噶啦。 誒係咩？我暫時就觀察咗一輪，都仲未去到即係出一啲嗱，佢因為個人嘅、啊， 你有冇見過湯家驊先 做官嘅官場裏邊一啲嘅？ 湯家驊引述就見阿黃光亞咧，佢就話佢兩個原因，一就喺面試裏邊。冇辦法說服中央佢能夠維護一國兩制嘛。第二大罪狀係有負面嘢。咁嗱呢個湯家驊其實即係預告咗啦，係有負面嘢啦。 有負面嘢。 係啦。 咩叫負面嘢？ 咁負面嘢係咩咧？冇理由話做官嗰陣時唔肯派錢啊！呢啲唔係負面嘢嚟 㗎。 肯定係 personal 嘅嘢啦，個人嘅嘢啦咁樣。咁睇下呢啲就大家。 汤家华今时今日嘅汤家华，佢仲有几多公信力？ 其实我 即使佢做传话人， 我都讲过嘅。中央掌握嘅负面嘢，可能掌握汤家华仲多啲，即系掌握呢个胡须。除非你话胡须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就已经是成为这个 CIA 特务这样。 这个很困难的，这个是。 在 MIT 年代这样已经是发展成为这个美国中情局的特务，所以就派他回来香港就跟阿曾荫权。 因为你做得高官做了这么多年的话，其实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很多的品格审查才爬到那个位置的了。 我想起码 香港第三把交椅的了。 我想 before 财政司做海关关长都要。 如果不是好像你说不会将条锁匙即是看着香港 的财政储备这个夹万的锁匙交给他。 两条锁匙、啊、海关关长那条就是什么呢，香港真的出入境的锁匙。 嗯嗯， 入屋的锁匙来的。 嗯嗯， 第二条就是个夹万的锁匙都交过给他的。是。他啊、葉劉都有講啊，佢做保安局長嗰陣時候，曾俊華海關關長嚟噶，係。咁所以我就話，而家突然間變成係一個泛民，而係潛伏咗喺特區政府咁耐，會唔會呢個真係中央情報局一個大陰謀？ 嗯、 安插咗一個喺當年 MIT 讀建築系嘅僆仔，仲要學埋功夫，又識劍擊。是吗？肯定是识埋身肉搏添。 呢个真系好匪夷所思。 又识跳中国舞喎、 啊，仲要中 系啊， 光有并济， 光有并济、啊，真系真系似一个特务、啊，我觉得。如果你睇过呢个 Mr. Bean 嘅特务王 J 咧，呢个就真系王 J 啦，佢都叫做阿 John 啊嘛。 系。 嗱，我哋食完花生之后咧，翻翻去今日嘅正题，揾你上嚟咧， 系， 其实就同呢两个字有关嘅。大家睇下嗱，呢本就系我哋帮阿范国威出嘅书，叫《务实本土》，买咗未？ 2016年。 系啦，咁本土。喂，你突然间觉唔觉得喺 DQ 咗梁振英或者 DQ 尤慧晶之后啊，成支旗冇咗咧？本土运动、本民前、本土民主前线、清政，even 热血就变成系社区服务啦。而家郑松泰领导嘅热血公民 退出社运， 就退出社运，就同热血时报分咗家啦， 仲要政党化， 系啦，政党化就落去争取呢个长洲渡轮啊呢啲咁嘅嘢。跟住就连阿陈云又割席啊，又里边又大家嗰啲嘅本土派嘅一啲重要嘅意见领袖都大家你闹我，我闹你啊， 逐一被清算， 系啦，俾陈云清算 二三十人，唔系净系陈云，好多嘅热血公民佢自己去分享， 有个名单噶， 个名单 突然间呢支旗冇咗， 系啦， 其实你自己点睇咧？ 我有两种嘅分析嘅，一种嘅分析咧就即系我唔讲阴谋论先，或者即系不能够证实嘅。一种分析就系因为确实呢个过去一段时间吓，传统泛民喺争取民主运动嘅路线上边咧系受到新一代嘅批评。咁本土思潮嘅兴起系因为即系近年越嚟越严重嘅中港矛盾。 系 咁但系咧， 但个矛盾唔会突然间消失噶。 系啦，呢个有趣啦。但系咧喺过去几年嘅发展，特别系过去个两年嘅发展咧，就即系我认为香港有部分嘅政治势力咧，就将呢个咧刻意地将呢个嘅本土嘅力量咧系转化成为即系支持。除了是攻击泛民，在选举上面是去分化泛民的支持者之余的话呢，还是就是将他慢慢拉扯到去就是这个建国啊港独啊，变成将他转化成独派，甚至乎呢好像一个潮流论咁呢，是去就是话俾啲特别后生嗰派呢，现在这个是更加就是一个好像不可逆转的，就是历史是线性的发展咁样呢，要行到港独嗰一步呢，这个就是运动的最新的发展啊咁样。 但我就睇嗱，你自己有冇觉得，我睇梁天琦接受这个立场新闻的访问，他都承认的，由本土运动跳去港独那一太快。 嗯嗯， 你觉得是不是出现这个现象，群众跟不上，所以一掟砖事件跟着 DQ 之后逢一声就即是整个本土运动转了去港独之后无以为继。因为冇出路噶嘛， 太快系其中一个，第二个就系佢哋嗰套即系倡议嘅 论述 都唔系论述啦，而系话佢倡议嗰套方式咧系唔能够实践得到， 唔系 sustainable 啊嘛， 唔实践得到。嗱，如果你讲勇武抗争，真系就系要讲翻佢哋嗰个勇武抗争啦。 咪掟完砖， 你而家讲紧其实系讲紧真系要搞革命，佢哋嗰套嘅， 如果建国 佢哋嗰套论述嘅话，如果你好严肃对待嗰个政治人或者一个政治团体，好严肃对待自己嘅政治信仰、目标同埋理念嘅话， 应该好似孙中 山，你要讲得到，你就要实践得到。而家好明显就唔单止系因为喺 DQ 嘅过程里边系遭到即系中国共产党嘅严厉嘅打压。即是触碰到他们的底线。第二就是真的他没有实践到他们口中讲的勇武，他终于知道了这个代价是大到他们的支持者是不能够前仆后继地去继续那个运动。所以他们现在就选择一方面就好像梁天琦这样说，他要再思考到底有出路在哪里，那到底有时代革命去了哪里呢？ 其实是不是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吹大了，讲大咗， 我会认为有呢个咁样嘅， 即系由本土运动转去港独建国嗰下吹大咗， 系啦， 他哋過去批評傳統泛民嘅和理非嘅手段嘅同時，佢哋本來就講話佢哋嗰度先係替代嘅方案，替代嘅 三分天下 嘅 方式，係 啊，係豪，即係好豪，好好霸氣地咁樣講出嚟。但係當即係真係打到嚟嗰陣時，中國共產黨嗰陣時咧，就好快即係土崩瓦解。 咁我覺得 喺民意嘅營造，或者係你爭取你嘅支持者，擴闊你嗰個政治影響力嗰陣時咧，又好似你話啦，真係走得太快，你累積唔到足夠嘅力量。 咁所以其實泰博先至係最快。 最嚴肅地對待自己嘅理念，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繼續緊嘅，即係譬如話民族黨嘅陳浩天咧，佢較為嚴肅少少，佢都仲有即係去嘗試將佢呢個論述。 連30万有出現， 係啦，有出現啦，即係去台灣啦，又或者係繼續喺街頭嗰度做宣傳，係去講出去，佢話：咦，可能真係要透過喺個手法嗰度咧，要長少少嘅時間咧，先至可以將呢套嘅政治理念咧係影響到多啲人去支持。佢反而係做緊啊！你話梁天琦又好，黃台陽而家淨話，咦，佢要做翻泛民其他嗰套，嗱呢個係好係怪，亦都唔容易為即係其他而家傳統嘅泛民嘅政黨係接受佢。 但係會唔會就係佢嗱？好簡單，當佢由本土運動升咧，去到建國港獨嗰下遇到挫折啦，佢 drawback 嗰下咧又太過急速轉態。譬如鄭松泰講就話我哋要政黨化，我哋要做社區服務，其實同黃台陽講話要同泛民合作是一样的，同一个逻辑，其实返返去和理非。但你之前踩到和理非是地底泥嚟㗎喎。香港人搞到咁係因为和理非民主运动30年一事无成出卖咗佢哋㗎嘛。 咁你变咗。咁你道歉。 係啦，咁你而家又返去人哋嗰条和理非嘅路，咁就好难服 眾。上面过去俾佢 X 过嗰啲，即係佢哋。即係 X 过嗰啲梗係咁，即係唔好受嘅。即係你好似话譬如话民主党。 同埋亦都唔会。 嘅尹兆堅話：咦，你叫翻我即係要合作，我真係要繼續觀察啦。你係真係講緊呢樣嘢啦，或者係保持距離啦，唔好搞啦，合作各有各做啦，類似係呢啲咁樣嚇。咁但係你理性上面嚟講，佢唔單止係要去調整佢，其實佢以前就係否定傳統泛民嘅路線嚇，否定佢哋嗰套嘅策略係有用。佢而家係否定翻自己去換取去延續佢嗰個繼續喺香港政壇上面嗰個政治影響力。 但會唔會俾人覺得？ 咁你係要有一個好清楚嘅解釋啦。好似你話，咦，點解你以前倡議嗰套係唔得嘅，係唔 work 嘅，又或者係實踐唔到嘅？你到而家唔單止冇實踐，你做翻以前你批評嘅即係政敵啊，佢哋淨用政敵去理解其他傳統泛民嗰套咁樣啊，係。 所以我就話變咗。观感上就是 opportunities 咯， 系 即系话 系 啦，机会主义者嗱，你以前就 X 到人哋咧，就 系 呢个十恶不赦嘅， 系 咁而家跟住就话啊，我哋而家就好似抹晒去，冇发生过，咁然后跟住又啊，我哋都要行翻呢条路， 系啊，我都系伪本土嚟噶，喺佢眼中系， 当然系啦，因为 大佬你讲本土主义嘅话，如果唔系佢哋行嗰套，佢就话佢系否定你嘅存在，佢甚至乎唔觉得你系佢嗰个阵营，甚至乎你嘅理念、你做嘅政策倡议嘅话咧，佢系否定你，佢话你系假嘅，你系蓄意嚟呃人嘅，咁呢其实系好难为人接受嘅。其实 依个我阿范哥咧，我想同你讲下点解佢哋冇咁嘅意志力。第一。第二個問題會唔會喺呢個社交媒體嘅世界，同埋真實嘅世界係有好大嘅落差？呢樣嘢我想嗱，你係從政多年啦，你亦都係本土派嘅一份子。OK， 點解呢班走極端本土派以及港獨嘅人，佢哋冇意志力繼續推動落去？Okay? 第二係唔係真係呢個社交媒體同埋嗰個現實世界落差太遠呢？ 嗱，落差太遠就唔一定係嘅。嗱，喺2016年嘅 李恆晶係受惠者啊， 28号嘅新界東補選咧嚇，嗰次即係喺選前，我自己估量以為阿梁天琦即係作為本土一役嘅參選咧，以為佢最多係攞30000票，去到最尾係66000嘅話咧，好多人都跌。即係一地眼， 所以三分天下論 喺嗰次咧，唔單止三分天下論，嗰次就係將 virtual reality， 即係將網絡上邊嘅民意影響咧，係轉化成為喺現實世界、政治世界能夠量化嘅選舉裏邊嘅實質嘅政治影響力。 但係會唔會就係咁啦？ 不過 只可以轉化去選舉。 係啦，嗱，我就係想講，只係可以轉化去。如果你自己嗰度倡議唔係和理非，你係講緊勇武抗爭。嗱，呢個係好嚴肅，我想話，你好理性地去 暴力抗爭啊， 對待自己嘅政治信仰嘅話咧，你係要落實噶嘛，你要做嘢噶嘛。咁嗰陣時就唔係淨係喺建制裏邊參選，話借議會嘅資源咧係去擴大或者壯大你自己嘅團隊。你真係要去到街頭嗰度，用你講自己嗰套咧，係去實踐出嚟。 我觉得他们最遇到最大的困难而现在必须要调整的话就是因为他落实不到。 我就 说 他 升升升升。又或者只是做了第一次之后就受到很惨烈的对待就是即是现在还要等待要即是要暴动罪啊起诉啊这样。 他 们要讲勇武抗争的时候呢我认为他们未必真是是不是真的想得很清楚即是带来那个一连串的那个的后果而他自己同埋佢嘅团队或者佢嘅支持者系咪足够嘅心理准备去承担呢一方面嘅？ 但 系 点解冇呢个意志力 咧？系 点解冇一个人有咁嘅意志力咧？一个都冇。 佢就话佢讲大咗。 系啦，你睇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嗰种争取，即系要革命或者争取独立， 系 或者要民主，系唔怕坐监嘅。 系 南非嘅孟德拉， 嗯 ，OK， 甘地、昂山素姬。我哋讲翻北爱尔兰嘅爱尔兰共和国， 孙中山都系咯， 系啦，系 统一反对啊，孙中山 意志力，宁愿 绝食到死 饿死， 系啊， 都唔屈服嘅。 我曾经有一刻以为系噶，吓，即系2016年嘅2月28日，即系旺角暴动或者严重嘅警民冲突之后，有一段时间咪黄台养失咗踪嘅。我以为佢真系着草又好，或者系潜入地下又好咧，准备继续抗争。特别嗰阵时佢留咗一段嘅录音发言，跟住要公之于世噶嘛。但系及后佢走翻出嚟嘅话，其实好明显佢冇做到佢原本。 哦，其实我觉得去到年初二继续放烟花，我已经觉得完噶啦。 系，放烟花系政府做，而家我哋要讨论。 如果年初一咁大规模嘅冲突。 是 而你冇一个 statement 号召啲人年初二继续出嚟嘅话， 系 咁就继续放烟花嘛，政府咁其实成个运动已经完噶啦嘛。 系从运嗱，头先我哋讲就系分析呢啲嘅即系口头声称自己系本土派，但系实质上边佢哋系独派啦、建国派啦，又或者系即系勇武抗争派或者勇武本土派佢嘅嗰个。第二个我自己嘅分析就系去到你呢度啦。就是讲话到底系咪阴谋论？我会相信即系梁振英嘅集团，又或者系西环咧，其实喺即系呢个本土借呢个本土运动或者借呢个本土思潮嘅武器咧，就去制造矛盾。佢哋都乐于见得到将佢推向港独。咁跟住揾咗一个好重要嘅切入点，用翻佢哋嗰套其中一个即系话香港民族论，用翻即系民族主义咧，系去即系去唔单止系团结自己嘅阵营，仲要瓦解呢个嘅一拼咧，就将独派、建国派、本土派咧，希望咧系一次过去打残。 嗱，所以变咗当， 所以背后系有一啲咧，就系话你要判断呢啲嘅团体喺边一个时间，佢哋即系俾呢啲嘅西环势力啊，或者梁振英嘅集团咧，系上下其手或者系利用咧。我觉得呢个先至系最难地系去系去即系去判断。 嗱，我觉得你见到 DQ 啊689之前，一个礼拜，周融访京， 系 张德江会见周融，两个坐喺度。嗰场 show 咧，其实系梁振英嘅竞选 show 嚟，我觉得喺呢场 show， 周融出嚟传话就话特首后即系将来嘅特首一定要站稳呢个反港独嘅立场，乜乜乜，一路系操作紧港独嘅斗争嗰条线，系作为梁振英竞逐连任。嘅最大政治資產嚟嘅， 喺嗰次之後咧就冇再北京嘅官方咧就再觸及到呢個港， 最後一次就係 啦，嗰次係係有， 今日你諗下到而家， 係啊， 講嚟講去點解唔要求阿林鄭出嚟反港獨，乜都冇嘅噃， 你唔會見到阿譚慧珠啊、張志剛啊，又 完全突然間銷聲匿跡，所以我就更加接近後者嘅睇法啦，就係除咗佢升咧升得快，講大咗，呢個就係梁天琦嘅自己嘅講法，包括梁繼平都係咁講， 梁繼平 係啦，都係咁講。咁反而我觉得后者系咩呢，就系个斗争需要。 嗯嗯。 我就諗返起50年前嘅呢个六七暴动。 六七 暴动。我睇完罗恩惠嗰套纪录片消失的档案之后呢。 你睇咗啦咁快啦。 佢招呼传媒 先有机会睇。 我推荐俾大家睇，我哋都尽量安排。 佢有请，有请 invitation， 系。 咁呢佢就讲到一样嘢，陈恩健访问。陈恩健当时系驻守九龙城寨嘅，真系城寨嘅。 帮板。 帮板。佢嘅警岗就喺我住嗰度22座。 喺 九龙城东头村22座。就被人烧了个心，被啲左派暴徒烧了。咁咧，佢就话好奇怪，去到八月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跟住去到九月，突然间所有炸弹、乜嘢攻击、对警察嘅攻击、放炸弹等等，好似山水喉咁，嘭一声，一熄咗，突然间消失。听日就一切回复正常。佢讲嗰时候，我突然间谂起，其实同头先你所讲，嗰、那個嘅曾經風起雲湧嘅港獨運動，嗰個氣氛，你諗下，只要 day back 翻去兩個月前，你而家諗翻起今日，好似大家冇發生過嘅嗰啲嘢係，係完全喺個政治嘅 landscape 裏邊 write off 咗嘅。 是冇咗喎，几恐怖你谂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嗱，我唔系鼓励大家话边啲人系鬼，呢、這个永远都冇办法 去证实 verify 到嘅。但系点样借助呢个本土运动升咧成为港独运动呢一下，去令到梁振英嘅强硬路线继续 dominate 特区政府？我觉得呢个肯定系幕后支持梁振英嘅人嘅一个部署嚟嘅。呢、這个系，我觉得而家望翻转头咧，你睇到嘅，我觉得。如果咁都唔醒嘅话就即係其实好清晰㗎，我觉得。嗱，我唔係话嗰啲人去做呢样嘢，包括陈浩天好、梁继平好做呢样嘢嗰陣时係受人指使，我觉得唔 係。要我要咁讲下。 而係有人利用咗佢哋呢件事。 啊，即係有人利用。 係 啊，係一部分。但係呢，作为言论自由，作为集会自由，我指和平嘅，作为学术讨论。呢样嘢呢係任何 idea 都係可以讨论嘅。 同意。 不过呢是你话是付诸于行动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我头先 question 埋咁嘅人点解冇咁嘅意志力落去。 根本佢从来都冇咁諗过，我觉得。 唔系，系香港冇咁嘅土壤嘛。未去到呢个阶段呢。 所以咪就 话。我都同阿叶柳讲过，如果你要革命三个条件嘅啫。第一，血海深仇。第二，民不聊生。第三，周边战乱。呢三个条件，呢三种土壤喺香港都唔存在。对大陆人嘅讨厌，呢个系一个现实。特区政府唔可以装睡，所有人都唔可以装睡，甚至佢哋私底下可能冚兵多过你。但系讨厌唔系血海深仇。九二八差佬搏过你一棍，打到你头破血流，拉咗你，你系仇恨差佬。但未到血海深仇的阶段，冇血海深仇你是推动不到的。有血海深仇一定会不怕坐监的。好简单，大家稍微你想爱尔兰的黑薯仔，黑薯仔饥荒约200年前的，饿死这么多爱尔兰佬，所以个血海深仇是存在的，所以他不怕同你坐监坐到死，饿死都会同你斗。 同埋宗教呢，另外就是。即是你看到背后其中一个原因是宗教，但我觉得他们根本也都没有认真地去推动一个暴力革命那种的准备。 这个就是我想补 充。不是说做不做到。 补充一点，就是他们要讲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有个蓝图。在那个蓝图那里就未进入到一个很严肃的讨论，怎么行到那一步。即是你要做革命， 尽管 你要 言论自由上是应该可以讲的。 甚至乎你要预示你这个理想国将来真的要搞港独的话，就是那个社会经济的条件怎样是即是做得到，你那个蓝图是能够落实的。他从来未进入一个很严肃的讨论。因为一进入去严肃讨论就会出现了你刚才讲的情况。不单只是没有历史发展的脉络上面没有血海深仇，没有这些客观的条件。你实质去做的时候， 路线图都没有。 好多碰壁啊，根本系你点做啫？你经济你点样可以即系自主自立啊？点样系同即系你要思考一啲当年李光耀处理要同马来西亚嗰个咁嘅关系啊嘛？你要谂得通，你要说服得到社会上面更加多嘅人，甚至乎你嘅支持者系为咗你呢一套嘅政治理想去撒即系抛炉头撒热血啊嘛？咁所以佢哋冇呢个意志就咁解。 至于佢哋仲讲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其实系我认为学术上真系可以讨论嘅，就是中国人身份的讨论。 但那个跟港独运动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没有必然关系。同埋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讲太深奥了。 但所以我就问 你。你是要即、就是要你要去推一个独立运动或者革命的时候，是要好多人都有个共识，这样东西是正在改变当中。但是中国人身份这样东西实在是对普通人来讲太深了，我认为。 但是是不是因为随着这个本土运动升呢成为建国港独运动失败之后，可以咁讲啦，而家系咪就系本土议程就会消失呢？嗱，呢个我觉得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希望集中讨论啦。系当嗰班人冇咗之后，系咪佢哋所 carry 过嗰啲议题，所提过出嚟嗰啲嘢都唔值得讨论咧？嗱，你见到成个特首选举里边咧，系冇咗本土议程呢一 part 嘅，大家就讲紧八三一，讲廿三条，跟住讲税制，讲内部嘅资源分配。但是过去曾经触动很多香港人的，无论是身份问题好、本土文化好、东江水好、港珠澳大桥好、 单程证好、 单程证好、凌霄飞好，乜都好，突然间就完全在个政治讨论里面，随着港独派的销声匿迹之后，跟着就消失了。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讲怎样令到这些议题可以出来。 不管你